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十七章，分数。办公室的门虚掩着，袁子峰敲了敲门，推门而入，手上的作业纸一扬，正打算找地方坐下，却发现一旁吴东的对面坐着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人。 来了呀，正好我跟你小舅商量你这学年的学习计划呢，你也一起过来听听。 李宇锦装备齐全地穿着西装三件套，衬衫上系着深灰色的领带，头发妥帖地搞了个造型，微拧的眉头在看到袁子峰时拧得更紧了。 过来坐。 袁子峰顺势坐在了一旁，这才发现李宇锦的面前摆放着自己的卷子，上次月考的卷子加起来没有超过三位数的卷子。 我们几个老师互相观察商量了一下，发现子峰他的成绩可提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 提升个200分也才300左右，提升空间可不是很大。 再有就是这孩子其实每次卷子上做了的那些题目都能拿下满分，只是基础薄弱了些，基础补上来成绩应该能够得到质的飞跃。 袁子峰听得有些犯困了，思绪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，直到李宇锦猛地一拍桌子， 在听吗？ 那气势简直是睥睨天下了。袁子峰回过神看了他一眼没说话。吴东平时多屌的一个人呀，此时却扮起好人来了。 李先生，你尽管放心，我们班级这段时间本就打算开展班级帮扶工作，到时候一定会给子峰安排一个好的同桌。 换座位？换谁啊？ 这个事儿暂时还不确定，还需要跟大家一起商量商量。行，他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了。 好，多谢吴老师。 两人握了握手。李宇锦侧过头看了眼袁子峰，顿了顿，这才沉声说道： 好好写检讨。 之后转身离开。袁子峰将纸在桌面上铺开，拿笔划了好几条杠。吴东才送完李宇锦回来，见他在发呆，不由得开口道： 你这个小舅还是很关心你的，何必跟他针锋相对？ 李宇锦冷笑了一声，眼底的光芒逐渐沉下去，闪过一抹厌恶的光。 你们懂什么呀？ 在世人的眼里，李宇锦是个完美无缺的人，跟谁都能好好相处，可是谁都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完美无缺的人曾经都做过些什么。咔的一声，袁子峰捏着的笔尖被他生生在桌面上摁断了。吴东眉头一皱， 力气倒是挺大，怎么不把心思放在正事上？ 什么算正事儿？学习啊。 吴东一怔。袁子峰不屑的态度终于引起了吴东的怒意，他瞪了一眼袁子峰说道： 你考不到那个分数当然觉得不重要，等你什么时候能超过林天宇了再来跟我说这种分数无所谓的话。 切。 袁子峰冷笑一声低下头： 今天下午放学之前就把检讨给我交上。 袁子峰洋洋洒洒地写了近3000字的检讨，被吴东收了放回抽屉，看他一眼： 行了，回去上课吧。 袁子峰懒洋洋地拖着步伐往回走， 教室里正在上语文课呢，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讲上次的作文题目。他看了会儿，突然觉得很没意思，于是转了个身逃课了。从后墙翻出去，袁子峰给谢廖东发了条短信通知了对方。 老大，你这是要我的老命啊，我哪来的理由啊？ 就说我去医院慰问被我揍了的林天宇了。 袁子峰将手机关了机，其实他真没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，就是不想在教室里待着。活到这么大，袁子峰没什么特别的兴趣，也没有认真的喜欢过人，他一直都在混日子了，从小学混到现在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混到这么大的。如果一定得说有什么是他感兴趣的，袁子峰只能勉强把李琴书拿出来算上一算了。他确实觉得李琴书是个挺神奇的人，不论是他的性格还是他的生活，都让袁子峰觉得很神奇，很想探索一番。 李琴书现在应该在家睡觉吧？ 袁子峰溜达着就溜达到小区楼下了，抬头往上一看，他只犹豫了一瞬，就毅然决然地进了电梯。 我就是逃了课嘛，李琴书那种性格又不会把我给杀了。 开了门，袁子峰喊了声李琴书，却无人应答。房子里冰凉凉的，没有人气，李琴书居然不在家。 他不是说自己今天要补觉吗？ 袁子峰奇怪地在房间里兜了一圈，才发现李琴书居然真的不在家。犹豫了一下，他没忍住推开了李琴书的房门，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，屋子里摆放着一张双人床，被子和枕头都非常干净妥帖地叠好放在床上，整个房间利落清爽，床边放着半面墙的书柜，远远的袁子峰能看清楚上面有些经济相关的书，应该是李于锦的。至于李琴书，看的书好像挺杂的，大概是因为他是干编辑这行的缘故，所以什么书都要看一点。袁子峰没有进屋里去，只在外面看了看，正打算关上房门，手机铃声却大啦啦地响起来，不是他的。顺着声音看过去，床头柜上竟然放着一个手机，此时不知疲倦地叫着系统铃声。他只犹豫了一瞬，便迈开步伐上前，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。袁子峰接通了，那头熟悉的声音传过来。 啊，你好，我是手机的主人，请问您是捡到了我的手机吗？ 哎，是李琴书的声音，这是他的手机，他没带手机出去，误以为自己手机掉了。 袁子峰眼里闪过一抹笑意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觉得李琴书这样挺可爱的。顿了顿，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嗯了一声。 不好意思啊，麻烦问一下，您现在在哪里啊？我现在过来取，可以吗？ 不用。你在哪里？我给你送过去。 啊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您有时间吗？ 没事，我可以。 李琴书那边连连道谢，终于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袁子峰，是一家市中心的咖啡馆，跑的倒还挺远的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